义纵，河东人也。少年时常与张次公聚公票，为群盗。纵有子，以一姓王太后。太后问：“有子兄弟为官者乎？”子曰：“有弟无姓，不可。”太后乃告上，上拜义渠弟纵为中郎，补上党郡中令，至赶往少温界，现无不事，举第一，亲为长陵及长安令，执法行制不必贵戚，以补按太后外孙修成子仲，上以为能，亲为河内都尉，至则足灭其豪，攘氏之属。河内道不时宜，而张次公亦为郎，以勇汉从军，敢深入，有功，封为案头侯。宁城家居，上欲以为郡守。御史大夫弘曰：“臣居山东为小吏时，宁城为济南都尉，其志如狼牧羊，诚不可令治民。”上乃拜成为官都尉，遂于官吏税役郡国出入官者，号曰宁见如虎，无直宁成之怒，其报如此。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，闻宁成家居南阳，即至官，宁成侧行送迎，然纵气盛，弗为礼。至郡，遂按宁氏破碎其家，成作有罪，及恐暴之属皆奔亡。南阳吏民重足衣髻，而平氏诸强杜衍、杜周为纵爪牙之力，任用迁为廷尉使。君朔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乱败，于是喜纵为定襄太守。纵至，掩定襄狱中，重罪200余人，及宾客昆弟私入襄室者亦200余人。纵一切捕居，曰：“为死罪解脱。”是日皆暴杀400余人，郡中不寒而栗，华民左立为治。是时，赵与张汤为九卿矣，然其志尚宽，伏法而行，纵以鹰击毛雉为治。后会更五铢钱，白金起，民为奸，京师尤甚，乃以纵为右内史，王温书为中尉。温书至恶，所为伏先言纵，纵必以弃凌之，败坏其功。其志所诛杀甚多，然屈为小志，坚毅不胜，直指始出矣。吏之志以斩杀富庶为务，严奉以恶用矣。纵廉，其志效治都，上姓鼎湖，并久，以而促起姓甘泉，道不至，赏怒曰：“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？”贤之，至东。杨可方受告民，纵以为此乱民，不立补其为可食者。天子闻，使杜氏至，以为废阁举事，弃纵氏。后一岁，张汤一死。